唔係全部啦嘅自治，係咪亦都有港人治港嘅成分喺度，雖然都係啲精英同我哋玩晒㗎啦，咁但係大家都有玩嗰個遊戲，大家條氣都順少少，雖然我哋好多嘅政見上面唔同，但到今時今日你發覺喂真係連我有一個即係地區嘅街坊都話喂而家真係冇得玩喎，香港真係冇希望喎，搞政治佢意思係 但係咁講啦，即係點 大老共就想你咁 係啱啊， 呢個成為一個非政治嘅城市， 係 你喺呢一度搵食，亦都唔介意你移民，係咪？因為你喺度搵食，你始終要翻嚟㗎，你最多擺低老婆仔女喺嗰度嘅啫，讀書啊，享受生活咁。但係你始終呢一度搵到食嘅，你都要翻嚟香港㗎，係咪？你咪做香港人飛嚟飛去咯，冇所謂啦，係咪？搵到食嘅話，咁所以佢一路將而家香港嘅諗法就係、是、喂，我俾你有啲喺政治上呢啲咁樣嘅權利同埋自由咧，你包仔仲煩，咁倒不如咁啦，唉，我一次打落去啦，打到你驚，打到你巢，打到你怕。呢、這個就係個諗法。佢香港其實已經係一個版嚟㗎啦。對照大陸，你話點樣分析中國政權？睇佢點樣對香港知？連香港以前唔係好敢喐嘅地方，而家佢都喐到盡啦。由所謂嘅公檢法機關，即係包括埋司法制度、廉政公署、警務處。啊！人民警務事務主席成個紀律部隊全部都納曬佢喺旗下㗎啦。 我哋咁樣睇係世界末日嚟嘅，但係咧佢更加盡嘅嘢咧做過，呢、這個我哋唔能夠忽視咧。 所以 就係共產黨本質嚟，呢、這個係。 所以你三月補選嗰日係幾多號？ 係31號， 11號嗰個補選就係你嘅關鍵。 係啊，即係講到 你呢一下，你唔 show 俾佢睇，我係好不滿你。你仲有邊個機會啫？ 唔係佢驚㗎。佢真 係 驚㗎。 所以如果我係候選人，我提升咗個層次，就話呢次係香港人對共產黨20多年嚟管治嘅不滿， 咪同埋 嘅一個具體體現。你唔妥共產黨嘅，你就要投我哋嘅人。 咪同埋調翻轉走去睇，其實呢一樣嘢先，呢、這、一個補選先至真真正正睇到習近平能唔能夠真係終身做佢嘅國家主席個原因。 佢做到㗎啦，你放心。 唔係，即係你諗翻轉頭一樣嘢，其實等於乾隆佢點樣去到成全嗰十全武功，佢最後一日打大小金川嘛。大小金川其實係你本身一個唔聽話嘅內部一個土司，你佢收翻佢嘅權，而發動一場鎮壓戰爭。咁同樣地，喂，你鎮壓香港係等於你收回香港土司嘅權力咁樣嘅啫嘛。佢呢個成績表其實講翻出嚟唔係俾群眾睇，係俾黨睇。 即係咁講啦，你唔好以為即係人民嘅反對咧，共產黨唔 care， 佢好 care。我俾大家睇一篇嘢。嗱，呢個就係今日嘅新聞嚟，國家主席任期設限，《人民日報》講，佢係以官方嘅名講，不意味終身制。點解咁樣講咧？點解佢咁樣講先？就係其實正正就係因為拆佬試完沙煲之後，就發覺你班友真係反應好大啊嘛。是咪佢有署名文章㗎，而呢個署名文章其實不嬲都係中宣部發㗎，呢個係係咪佢話即係唔等於嘅，唔等於終身制嘅，係咪即係呢啲咩，點解無端端要咁講啫？佢有咩必要咁講呢？就正正就係有人反對㗎嘛。 佢要 pacify 啲群眾 啊， 佢要將嗰啲人嘅所謂嘅不滿呢，係即係用另一套嘅說話講出嚟囉。唔係理論上係講得得通㗎，即係設任期係冇意義㗎嘛，係咪？你受支持嘅，咁你咪做第三囉，做埋第四。 即係嗰樣嘢就變成 你嫌你你攰嘅，咁你咪褪落嚟俾我搞囉。 咁就變咗佢自愿落嚟喎，唔係制度上限制喎，係咪？ 冇錯。 咁呢個有分別喎。 咪梗係有分別啦，你話你一開波就係無任期限制嘅，即係正如你英國首相咁係囉。 咁嗰個就係人治啦。 冇問題噶， 嗰就唔係法治啦。 但問題英國首相都講到明嗰一樣嘢，就係你四年裏面你要再做一次大選，再攞多個 mandate 啊嘛。 冇錯啦，佢嘅問題在於咩呢？你搞咁大嘅動作去建立自己個人嘅權威，同埋你喺成個中國嗰個控制裏面，其實你係冇 mandate。 佢 mandate 喺黨裏面啊。 你係即係紅二代，事實。你喺地區嘅公職唔算話係太差。事实，你一个权力斗争里边，喺玩弄权术里边系有一手，亦都系事实。但系其实佢已经喺呢个过程里边，因为反贪啊、成嗰啲嘢咧，已经系得罪咗好多人嘅，包括军方啊，好多高级嘅将领咧，都其实系好唔妥。所以咧，佢做呢一步， 佢諗住以為放咗風，年齡冇乜人喐，咪上馬咯。但係而家上咗馬，亦都唔可以落喎。正如你咁講，人民報話喂唔係代表終身仔，其實都係有任期嘅，咪幾年換一次咯，係嘛？不過我哋就唔會設限兩屆嘅，可以到第三屆、第四屆嚇、啊，第三屆完咗都可以唔撈噶，係咪？只要佢有能力咪得咯。 係啊， 其實而家佢係保鑊同埋揾飛， 係啊， 因為佢都知道我哋一啲人諗法，睇我而家都唔夠你鬥咯，你仲做咪做咯？ 即係喺強權面前咧，人民唔可以覺得自己太渺小，咁叫做係即係妄自菲薄。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就 喂，你中國啲網民都係咁啦，即係唔計嗰啲網毛啦，毛啦。喂，佢都係用嗰啲咩張芬復辟啊、袁世凱啊、清帝啊，喂嗰啲嚟喺度彈啫嘛，係咪啊？當佢一寫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就交叉交叉。我唔知內地嗰啲係點啦，大佬就睇唔到嘅。咁、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從呢啲嘅敏感詞都知道中國嘅政局而家嘅走向係點啦。好啦、所以最後總結就係、是，咪做咯。最想你做，最驚你唔做，做多幾屆添啊！咁你就盡快落台啦。唉，咁就算啦，係嘛？我喺香港都即係忍五年十年，即係都冇乜所謂啦。咁就唔係點啊？ 可能到時連你都要走啊！真係。 我冇地方走㗎啦大佬跳海咩大佬因为多嚟讲。 唔係呀去到嗰刻你流亡海外㗎你冇得揀呀讲緊。 我就唔想呀大佬人生路不熟。 你知 大佬而家做到 11:09 都可以做緊节目大佬呢外国做条毛。你屋企自己做啦个厨房度但好似你永达咁攞住个 iPhone 自己喺度做大佬又已经冇晒脈搏啦咁做咩呀大佬。 你 冇搞我。我同另一同集嘅名死过算啦大佬屌。系嘛、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喂，记得就见到自己 PayPal 咧断咗嗰啲咧，就重新即系 register 翻啦吓 ，register 翻， 即系系啦，好 ，OK， 唔该晒， 拜拜， 拜拜。